UFO shiny star, shiny 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陶晶莹，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资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近期盛产的芭辣价格从三月开始不断往下掉，为了解救低迷的芭辣价格，农委会祭出好几项措施。大台北批发市场芭辣价格终于在清明连假第一天回升，从昨天一公斤12.9元来到今天的18.3元，增幅42%，更比三月29号的低点11.5元增加了6.8元。农粮署指出，近期400到500公吨盛产芭辣送去加工，后续还有外销，所以价格提前回稳。此外，台北市传统市场今天芭辣7颗大约50块钱，也比前几天12颗50块钱价格来得好。农粮署指出，芭辣产地监控价一公斤9.8元，加上包装运费，大台北拍卖监控价12.6元。今天一公斤18.3元已经高过了监控价格，最主要就是前几天芭辣爆量，每天都有130到150公吨，今天量少只有130公吨，加上四月一号开始，请各主要产地的县市政府公告征求加工，同时为了鼓励加工厂增加采购量，以每公斤8块钱以上采购者，加工补助由每公斤2块钱提高为3块钱，及运费由2块钱提高到3块钱。同时加强国内外行销，目前外销数量已经比去年同期增加40%。尽管芭辣价格还会波动，但至少都会维持在监控价格以上。台湾芭辣的种植面积大约7300公顷，主要产地为高雄市、台南市、彰化县。农粮署强调，目前产地价都在11到14元左右。若以最大产区高雄市燕巢区来说，一公斤也有13到14元。行政院反制假讯息启动第二波修法，中委员罗秉成盘点之后认为，刑法第251条和第313条都有检讨空间。未来如果透过网络散布不实资讯，意图影响粮食、农产品或其他民生必需的饮食物品交易价格，原法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并科20万元以下罚金。现在打算修法加重其刑，期盼遏阻谣言流传，避免影响农产品的价格。另外，陆海空军刑法第72条原先只规定意图散布愚众、捏造军事谣言者，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万元以下罚金。行政院盘点时也讨论了这个问题，除了捏造之外，是不是还要增加知情散布的罚则？日本便利商店龙头 7-11 坚持24小时营业模式，引爆了总公司和加盟店争议。日本放送协会 NHK 报道，受到这起争议影响，日本 7-11 上午董事会决定现任社长谷屋一树离开现职，由现任副社长永松文彦升任新社长。位于东大阪市的东大阪南上小阪店，店主找不到足够人手应付24小时营业，决定2月开始每天营业19小时，上午6点开门到隔天凌晨1点关门。结果 7-11 总公司要求解除契约，并且支付1700万日元的违约金，结果引来各方抨击。后来总公司派人告知店主不会要求违约金和解除契约，也选择部分店铺试行非24小时营业，但是批评总公司的声音还是不小。

我现在可以学会整理我粗糙的个性，也开始相信爱情会让人变得有心，都是因为你，我现在可以学习控制我放肆的爱你，也开始更加努力懂你说的大道理。脑袋里没有东西怎么能替你贪心，怎么能陪你逛整夜的成品，这什么目的得到什么真理，都因为你才变得有意义。哦，我好爱你，虽然听起来会有些罢了，可是我想不到别的水果能带我表达。哦，我很贪心贪小便宜收集浪漫片段，可是我不能大方没有你的烛光晚餐，试着成长，试着软弱，贴在心头的步伐，你让我的悲伤笑得灿烂。试着隐藏，试着酝酿，想对你说的那句话，素颜的爱不需要上妆。 如果想要美白的话，芭蜡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哦。 芭蜡是美白圣品啊。 对呀。 两点十分，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因为刚刚的新闻讲了芭蜡，所以我们今天就用芭蜡开场，代表我们今天是现场的哟。 新闻说芭蜡怎样？ 欸，其实我不知道，我只听到主播说芭蜡。 主播不是讲 7-11 吗？ 7-11 之前的一个新闻是芭蜡。 哦，哇，好及时的歌单哦。 Yes， 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也欢迎你呢。从下午的2点钟到4点钟都锁定飞碟联播网。今天4月4号的儿童节，让我们一起当 妇幼节 儿童。哦，你很在意，就是不是儿童节，是妇幼节，是不是？ 没有，就是因为刚刚一点我听到朱姐说妇幼节， 哦， 就植入了这个想法。 同时呢，也要欢迎很多平常呢因为上班没办法听飞碟联播网，没办法听到马克玛丽的，然后在今天放假竟然想到了我们，欢迎你加入新朋友，第一次跟上的 Venus， Hi Venus。 我还是让你疯了，疯了，疯了，刺激的喉咙渴，让你倍感懂我，不是站在公厕，属龙的寒人，藏龙的传人，虽然平凡人都不会坏人，女人和男生全都打扮成野蛮的单身，用干什么？ 继续巴巴巴巴啦巴巴巴啦。刚刚呢，在来电台的时候呢，才听到同事跟我说，那个巴啦巴巴巴最近有一个新的奶茶，不要喝，很贵，好像70块，说不要喝。 巴啦巴巴巴的奶茶， 嗯， 不是已经很久了吗？ 他说有一个新的。新的， 我只知道巴拉巴巴巴，它就是有一度饮料改版之后，那个奶茶、 怎么了？很好喝，很不好喝， 就是那个配方是什么啊？你们到底在做什么实验啊？ 我就喜欢你们喝起来连怪怪。谁要跟我掰就说耶耶！ 我跟你说，那个真的是你能喝完。五口， 嗯， 你就是勇者， 这么夸张，五口， 嗯。 欸，在 APP 上面很多人说今天才刚踩雷了，真的不要喝，肯定的断句。 有一次三国志录影的早餐就是麦当劳，然后麦当劳就大家会各自领取，就是玉米浓汤是最少的，然后再来就是咖啡，再来就是奶茶，然后就会 现在取消热可可了， 欸，不知道，我们早上从来没有买到热可可过，第一个人拿奶茶喝就 这什么， 然后因为我都在最早到书房了嘛，我就看到第一个勇者崩溃，然后就放着，然后在那边所以会有第二个人进来，他拿奶茶进来，第一个就不会说话，然后就看着他，然后就说啊， 这么夸张， 真的是一个奶茶地狱。 Roxanne 更夸张，他说上次叫到真的生气，我想要跟他索赔。 这个真的很夸张哎，那个会让你怀疑到是你说倒错机台。 你知道，当现在就是你知道极端到这样的时候， 你就会想尝试啊。 你真的就让我想要就是领教看看到底有多可怕。 我今天成功阻止了我自己，因为我就突然很想要，就是最近那个 7-Eleven 出了就草莓季还什么的，就它有个草莓冰茶。然后那天我要在某一间门市买的时候，我就说有草莓冰茶， 要喝一下。 然后就说哦，不好意思，限量的，我们已经卖完了，很多门市都卖完了。我想怎么会这个样子，然后那一天就在我家附近发现，他就说哦，我们这边还有货哦。但在那之前我就上网 Google 了一下，哇，一片哀嚎。 你说便利商店版吗？ 对。我要感谢那十几位托人的朋友，你们成功了，成功的， 谢谢尝鲜的勇者们，谢谢你们，谢谢，这个世界就是需要你们啊。其实必须要说呢，在今天来电台之前，做节目之前，我是很想要使出升龙拳的。 为什么？ 难得今天可以吃早午餐，去了一家我好久好久没有吃的早午餐。然后可是我记得我在几年前我非常常吃，然后也蛮喜欢的。然后在今天呢，吃完以后我才终于知道为什么我隔了三四年没吃？ 因为上一次最后一次的经验慢慢浮上心头。 因为上一次就是被他的服务气到，今天曾经被服务生支配的恐惧再次浮上心头。 有多夸张啊！ 下的风，写些什么内容？汉字到底都不懂，一样肤色和脸孔，跨越黄河东，登上泰山顶峰，我相信一面风，晒成一身枯痛。 说到的麦当当呢，现在台湾的麦当当已经不是直营了嘛，那美国的麦当当现在在做一件事情，我是这个礼拜在杂志上面才看到的。以往麦当劳呢，他已经就是卖汉堡卖了这几十年，他主要呢最厉害是什么，就是大量 大麦克嘛， 大量然后 就是同样的东西，你要点什么一号三二号三三，然后就是一下马上一个 set 就可以给你。所以他们在美国本土呢，就是他们大部分的营收是来自于 drive through， 就是开车过去，然后点餐就可以开走， 得来速嘛， 得来速啊，对啊。对对对啊，你用那个什么不耐烦的语气看我， 我没有不耐烦，我说你说那个得来速啊，你说你刚刚发音我 get 到了 drive through。 对对对对对，你现在是在用一个中文发音翻译英文的译名在跟我生气吗？我讲 drive through 有错吗？ 没有啦，我是 dinosaur 啦，我是 dinosaur。 就让我之后就是去日本，每次都很想要试试看跟日本人聊天的时候，因为日文有很多的外来语，那我直接讲英文他们听得懂吗？因为他就是对我来说， 我觉得就是要看他英文能力好不好，还是就是看他英文能力啊。 啊，因为那个我觉得他就是从英文，譬如说纽约 New York， 对啊，好，中文可能也会有这种问题嘛，对不对？ 可是我们就觉得是纽约这样子。 哦、 那种感觉 ，drive through， 开穿过去，开过去 ，drive through，drive through。 慢着， 我在坐着等敲完那服务生的故事啊。 哦，你要听服务生故事，不是要听麦当劳故事哦。 哦，好多故事要听哦。 哦，服务生故事，服务生故事就是一开始进去的时候店是空的， 嗯。 大概只做四成五成吧， 一半。 对啊，然后我们是有定位的， 嗯， 然后那时候他就带位带到一个中间的正中间的位置，然后就是旁边都夹两边的人这样，然后可是后面是空的，我就想说，那有办法可以坐后面吗？ 嗯。 他说不行，要都有定位了这样子。好，第一次被拒绝了，然后我想说好算了，因为后面那个位置是4个4个的，那我跟卡迪亚只有两个人，我想说好情有可原，你不让我换就是两个换四个我可以接受。 嗯， 接着下来坐久了一点之后呢，就发现哦有点冷，因为刚从外面进来，因为今天外面天气很好，太阳很大，所以从外面进来还没有觉得，坐久了就发现哦冷气对着我直吹啊， 嗯， 真的很冷。我就想要请问一下，哦，那不好意思，那可以再去换位置吗？就是，嗯，一样，就是他说哦不行，后面都是有定位，一样是两个换四个，嗯。那这个时候呢，我看到说，哎，我的斜后方有个两人位哦， 嗯， 两人位也是空的。我想，他我就说那两人换两人位没问题吧？他说，嗯，哦那个也有定位。我说啊，那有定位的话，等一下定位来，你给他们我们这个位置就好了。 嗯， 他又说。 那个人有强调他不要吹风， 那个人有就是他有特别定就是要窗边的位置， 这还是可以理解啊，就人家打电话的时候有事先说 OK 好，接着下来呢，哦，真的就两个人进来了， 嗯， 两个人进来就坐在那个窗边那个位置， 嗯， 是两个男生， 嗯 嗯，然后我真的有点冲动，很压抑，就是想要去问他们：你们刚有指定说要窗边位置？ 你想知道这个是不是真的？就对了， 对，我想知道是不是骗人啊？这样子，好，到那边都还好，还好这样子。接着下来呢，就是因为你一边在吃的时候，然后他上餐又很慢，所以就是等于你要很久才吃到热的食物，然后就一直吹冷气风，很冷，很冷，很冷，很冷，很冷，冷很久以后呢，接下来我们要吃完了，快要吃完的时候呢，哎，突然有另外一个服务生把后面那些四个人的桌子。搬开来变成两个两个， 所以就从你们吃饭到结束都没有定位的人入座就对了。 That's right, yo, you're a liar, 你这个骗子。然后呢，就最后要结账的时候呢，就是我就问他说：“那你刚刚说都有定位，可是现在我们都吃完了，那边都还是空的。”然后他就抬头去，就是伸头去看了一下，那个是因为就是就是什么未满两个小时，就他讲一些很瞎，我听不懂，我只听到关键字什么未满跟两个小时，然后我想说这跟未满两个小时有什么关系嘞？ 就是慌了，想说先讲一些 乱 规则， 瞎讲啊，是怎样？就是怎样？我今天打电话去你餐厅定位，你就为我保留两个小时吗？屁嘞！ 还好您的龙体现在还健康，没有因为冷气直直撞就感冒。 好可怕哦！直直撞感冒的话，赔得起吗你？你赔得起吗？ 然后其实在网路上面呢，就这一家是名店，很红，然后在我家附近，真的有很多人抱怨过他的服务，可是就是这几年来也都没有改善。嗯， 但他的餐点是好吃的， 他餐点就是分量大，所以就觉得 CP 值很高，可是其实价位也没有说便宜到哪里去，所以就等于是就很气，就是餐点其实不难吃，可是因为服务太差，就会 让你心情变很糟糕。 没错，旅人咖啡。在 APP 上面呢，有人质疑说，为什么不直接反映冷气风口不舒服？当然有讲啊，不然你觉得我？ 可是很多时候去店，你就会觉得很冷，就有风口。可是它那个，它就是不能，它不能关冷气啊。 对，然后呢，反应当然就是第二次说要换位置的时候，就是因为冷气直吹不舒服，所以想要换位置。他就是不给换啊。嗯。然后就问说，可不可以冷气调小？不行啊。 然后他们那个风口也不能往上推。 不行，就什么都不行，都不答应，不答应。I'm in charge， 我是这里的王，你进来就听我的。你要什么不给你，朕没给的，你不能抢。그대와손과손이더마땅채느끼고싶어한단테말론표현못해우리함께써내린드라마 I'm feeling all the day, feeling all the time 너와느낀모든날에미소가스쳐가 I'm feeling all the day, feeling all the time 너와나는모든계절이소중해채워놓고그향에취해너를떠올리는걸쉽게말은안할게그저같은떨림느끼던걸서로알기에그리운감정이견디기힘들어눈이마주치고고백하듯이웃었지넌기억못하네너와나는모든계절이모든계절이소중해나만의꽃 Rose 待てね。间谍放送，只要七分钟就会爱上迪恩·路易斯。现代都会男女爱情百态。全美成人抒情榜冠军，收录破亿串流催泪冠军单曲《Be Alright》。累积四首白金销售单曲，欢迎来到迪恩·路易斯，我们的地方，环球。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好天气的四月四号，你现在在做什么呢？刚刚在新闻的时候也有听到说，哇，南下可能车比较多了。今天的台北市市区是没有什么人的。 我看那个新闻，什么湖口啊、龙潭啊，时速什么20啊、30，就是你要心平气和才能度过这个关卡。 水断了电，切断爱的天线，如何是好？发出警报。没太阳，没月亮，没有酒，没出口，没有天，没有你，我的头，不要我，我的脑发高烧，飞向高空弹要滚倒，只是烦恼无路可逃。空了你，空了我，空了心，空空洞洞，相依为命。我不管大风吹呀吹，不眠不休守住这一夜。累不累，睡不睡，醉不醉，爱过以后点亮一切，全世界像个洞穴。飞向高空弹跳，快要昏倒，自寻烦恼，无路可逃。空了你，空了我，空了心，空空洞洞，相依为命。我不管大风吹呀吹，不眠不休守住这一夜。累不累，睡不睡，醉不醉，爱过一 连续两天呢，在早上都有地震，不知道今天早上的地震，早起的广播女神有感觉到吗？ 有， 哎呦， 这两天昨天更大， 昨天 也是蛮有感的。 嗯，今天微微的，一开始还想说，哦，是怎样？我椅子坏掉？ 老婆在叫我吗？ 椅子坏掉。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于苏慧伦、张震岳《防空洞》。什么时候需要防空洞？ 被空袭警报的时候需要防空洞，炸弹来的时候需要防空洞。 为你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卡斗，这首歌叫做《Bomb Bomb》。 MTV 女神，你在笑什么？跟大家分享你的喜悦吧。 我觉得这个不好吧？ 为什么？太私密吗？太个人吗？ 就只看到你太太在生气，我就觉得有点好笑。 真的很气，我告诉你，真的很气。然后同时要告诉你说，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人的心情是自己决定的，不能因为外界就是其他人，然后就是被影响到啊。但没办法，人就是如此的不完美。 我们都不是完人， 真的哎。因为最近迷上了老高的频道嘛，当然老高就是也会讲很多关于人类、地球、生命，然后外星人这些东西。其中有一篇呢，就是蛮妙的。这一篇呢，在讲说，哇，这个世界上呢，其实有很多很多外星人。然后呢，就是其中呢，有一种外星人叫人族。然后这个人族呢，外表什么看起来都跟我们很像。对。那老高，因为他跟他的老婆会一起在那个 频道 里面，然后其实就是老高一直主讲，他其实像是跟他的老婆一直在讲故事这样子。然后他的老婆就是时不时会插嘴，会回一下这样子。对，所以。有很多人说看这个频道，当然就是它里面的故事的内容是 有趣 有趣，然后另外可以看到就是老高对他的老婆小莫的深情这样子， 没有任何的不耐什么的， 都不会哦，都不会。因为一开始说为什么会成立这个频道呢，是因为他老婆每天晚上都要听故事才能睡着，所以就会放一些就是什么 app 怎么讲故事，有点像跟你一样，你就故意会听一些人家的 podcast， 然后就算是不同的语言没关系，反正就是听着就让人讲话陪你睡着。然后老高呢，他是一个不能吵的人，就你旁边有声音我是睡不着的，所以变成就是说你在那边放你，然后你睡着了以后， 我睡不着啊， 我就要起床看你说，哦，好，他真的睡着了，然后我把他关掉，然后我再去入睡。他想了想，那些东西他听久以后觉得我都会了，他在讲那些都市奇谈啊，那些都市传说啊，听到我都会了，那以后我来做这件事吧。我来讲故事的话，我至少还能确保你没有回应了，你不会反问我了， 我就马上自己可以停了。 代表你真的睡着，我就可以睡觉了。所以一开始就是蛮深情的一个故事，对。但是后来就发现，当他讲到一些像是宇宙啊、外星啊等等之类，哎呦，老婆睡不着， 有点兴趣喽。 老婆越来越有兴趣哦。然后那一集，我昨天看到那一集呢，就在讲说那个人族，然后小莫就问说，哦，人族就跟我们一样，跟我们同个族的嘛。然后老高说，不是，就是外表长得跟我们一样，可是实际上我们可能是被他们造出来的东西，就是我们可能不是一个真正的生命体，我们是被建造出来的。他说呢，就是对于就是高等的外星生物来说，他们可能是活在更高维度的，说。这个世界可能有11还13个维度，然后我们 13， 对，我们现在只有3嘛，我们只活在3的维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平面的，我们可以看二维的 X 轴跟 Y 轴，2D 的那些平面的我们看得到，我们看不到四维的，四维对我们来说觉得那什么东西，我们看不到，所以 很多人就会说四维以上的可能就是一些影子，一些 鬼 光啊影啊很玄的东西，我们看不到、嗯、我感知不到、嗯、或是感知得到可是不知道那是什么、嗯、就说不出来，因为它的维度高于我们、嗯、这样子。然后他说呢，其实是一个一个维度往上升的，那越上面的就是越用理智跟意志层面在沟通的。就像现在我们 这不是伤心咖啡店之歌，最后他跟他在那边对话，坐在那边互看，也是感受到彼此的心灵交流吗？ 对对对对，就是当你可以就是进化跟升华为就是用意念在沟通的时候，嗯，对啊，那个时候呢，就是那是比较高等层次的人就是用这个。那当然他也做什么事情都是用理性决定，嗯，然后情绪是很少很少的，嗯，对，然后看到这边就知道啊、哦，我们真是很不完美的人类啊。然后还有说到说那。如果都是用意识沟通，也就是说你在想什么我全部都知道、嗯、你有什么好念头坏念头我全部都知道，然后这样小莫就问说哦，有好念头坏念头知道、啊、老高说没有坏念头，因为当意识全部都透明的时候你不可能有坏念头啊，因为你只要一有坏念头就整个族全部都会知道这个人有坏念头，所以就是 会因此就真的没有坏念头了吗？ 在那一个反正就是在这个他们在讲的这个故事嘛，反正听起来就很有趣。然后说，所以就是在这样的高层次当中，然后情感是没有什么情感，也没有什么好，没有什么坏，嗯，然后一切都是非常理性，然后用意念沟通，也不会有坏念头，所以他们之间是不可能会有征战跟冲突的。那回到人了，为什么人有冲突呢？他说，因为我们就是不知道有外星人存在嘛。如果今天我们知道外星人存在，你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在意吗？你是基督徒还是回教徒你在意吗？黑人白人在意吗？我们有个共通的敌人，我们就会团结起来啊。所以他说地球是被某一种比较低层次的外星生物控制着。然后他就说了，就是有什么我们常常看到那个什么 Area 51的那种外星人51区，小时候我们会买那个文具啊，有没有？都是一个倒三角头，然后眼睛大大的那种。 就是我们现在印象中外星人的样子这样。 对对对，他说那种呢，就是比人族低等次等一点的外星人，但是他们的科技什么还是远超过我们。然后那些人叫做灰人， 灰的那个。 对对对对，天灰灰灰不会灰人。然后灰人呢是被另外一个就是， 反正总结就是我们在很下面。 对，没错。是啊，不然为什么我们看不到其他人呢？啊， 感觉他在等待遇见。当爱情变成了一种习惯，却也让我们不再像我们 单纯，因为他会一直到在，才发现是一场误会，有一天他也能悄悄离开。时间去写被遗忘带走的我们，渐渐凋零，当初爱情的最基本，手牵手的两个人，走着 情主打，我们不像我们，全新专辑《爱到不要命》。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少年的呀、啊，代志大条啊啦！ 啊，是发生什么事了吗？ 哎呀，你这双手啊，是注定要干大事的命了。但是，需要磨练一下。先买一台中华凌力手排车，一手方向盘，一手换挡，打通任督二脉，轻松干大事。 哇，是这类吗？ 当然啦，现在试乘还送 Q 版合金车哦。 温温坦探温温101文具开放加盟，到处能霸搞这班 K， 让你稳稳稳。101文具天堂轻松亏，加盟专线0910889981，0910889981，0910889981。 我的态度是像太自如，在低谷跳舞。 飞碟最爱主打星，谢谢好经营。 踏出新旅途。守着的四个漫画里单刚演出，他是我的神牛王，王有我的高徒，此我要看哪来练功夫，这猪辛苦太幸福。 我是王大文， 我守护在国际太空站陪伴，把你的爱像都放进我怀抱，清楚掉飞碟念文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影 UFO。 宝杰你怎么看， 究竟这个灰族，灰族吗？还是 灰 人？ 灰人 怎么找？ 找得到吗？ 曾经有人说他屁股灰灰 啊， 就有没有些判断的表，就是有人有一些，毕竟灰族也是在另外一个，虽然是比我们高，可是也是在那一个档次很低的嘛，就是说藏得不好会露馅儿之类的。 反正有很多的都市传说，然后这些传说有的时候都会，你会跟一些神话 串在一起吗？ 串在一起，就会说为什么玛雅或是以前的那种阿兹提克文明，他们的人或是他们的天神是画成那个样子，然后可能在远到就是超级远，根本是对角线的地方的埃及，他们神是那个样子，然后远到就是又不同的文明，中国的女娲跟那些伏羲氏、神农氏，好像又有点看起来又是有点一样，是不是？其实，在几千年前，就是我们人是跟那些所谓的外星人，然后我们把它当作神。 你最近到底花了多少时间在看老高的频道？ 没有很多时间啊，一餐饭，一餐饭就可以看个三五，因为现在看 YouTube 我都用两倍速看。看完以后觉得哦，蛮超现实的。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灰人罗志祥， 他才不是灰人、 哦、他是地球人，他跟我们一样，罗志祥的罗志祥。 泛起的脸衣服挡到火，你却不是人间烟火，这个世界究竟谁会爱我，刚好是你的话，就再也不用为爱奔波，我只想和你唱最动人的歌曲，我只想为你心血却如此着迷，我只想和你在柔软色布留下拍得很长很长的脚印，我只想和你倾听绽放的声音，我只想和你在最美的你花香里，哪怕是虚拟 想和你唱最动人的歌曲，我只想为你心碎却如此着迷，我只想和你最柔软的海滩散步，留下拍得很长很长的脚印，我只想和你倾听着发的声音，我只想和你在最美的你快相遇。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以前总习惯把表拨快十分钟，急着找地位找财富，走过功成名就是该把时间找回给自己。碧潭湾潭和美山值得你放慢脚步，漫步人生的春暖花开，走遍千山万水还是碧潭最美。碧波白2913-1333。 上杯上杯啦！ 什么代志？请个这欢喜。 大干妈炸好蜜，这摆是吃蜜的好时机。蜜蜂工坊大干妈平安蜜由大甲镇南宫独家授权，通过 SGS 检验，无农药、无抗生素，口感香醇，层次丰富。 跟大干妈做伙吃好蜜，有保庇平安更顺利。 拜拜共好蜜，平安好福气， 纯净安心。台湾蜂蜜领导品牌蜜蜂工坊。 说抒情摇滚勇敢情歌再见快乐第三张创作专辑一加一小于三新歌演唱会4月12角落文创亚慕斯娱乐。 大家好，我是黄子佼。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给你 UFO。 我的同学他一家五口反复吃喝拉撒睡， Andy 忙着玩股票，金拉保险有一套，我的同学都不再单纯，只有老师没改变。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美国今年频频出动 B-52 同温层堡垒轰炸机飞往南海与东海。就在中共解放军军机挑衅越过台湾海峡中线之后，长期追踪美国军机动态的 Twitter Aircraft Sports 今天透露，两架 B-52 已经飞过东海抵达冲绳上空之后返航。两架 B-52H 轰炸机是从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起飞，从东海飞到冲绳附近，同时还有两架同温层加油机陪同飞行。两架 B-52 完成任务之后飞回了安德森空军基地。尽管中国大陆频频抗议，但是美军 B-52 轰炸机3月就曾经3度出航，屡屡飞越南海和东海，强调这些都是例行军事训练。蔡英文总统的母校英国伦敦政治学院3月设立了一座地球仪公共艺术品，把台湾和中国划分为不同颜色。中国留学生抗议，校方开会决议把台湾和中国标为同一颜色。外交部今天指出，我驻英国代表处第一时间就向校方表达严正关切，要求适当处理，也透过台英国会小组好几位重量级议员同步进洽校方，欲请校方尊重台海两岸分治事实，维持地图原状，不要屈从不服事实的政治干扰或者是施压，贬损中华民国地位。台湾关系法今年签署40年，外交部前天推出我驻美代表处双向圆影片，在 YouTube 频道上目前累计大约600人次观看。不过影片当中提及台美断交时，外交部却将当时美国驻华大使安克志更名为驻台大使。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召集人江启臣说，外交事务讲究正式头衔，断交之前安克志就是驻中华民国大使，断交之后美国在台成立 AIT 美国在台协会，名称上也是驻台代表，从来没有过驻台大使。搞错头衔不仅很不礼貌，更令人质疑外交部错职背后的目的。 安克志为处理台美断交的重要人物，2010年过世。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11点，成为21724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3点，2206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上涨27点，3243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70点，10410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64点，29822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5点，3316点。世界球后戴资颖今天在马来西亚羽球公开赛女单第二轮21-16、21-14轻取泰国选手布沙南，不但写下对战4连胜，轻松挺进8强，距球后保卫门槛也只差一步。过去2年戴资颖都在马来西亚羽球公开赛夺冠，今年不仅寻求3连霸，这一战也攸关她能不能继续坐在球后的宝座上。依照推算，戴资颖至少必须挺进4强，世界排名积分才不会给中国女将陈雨菲或者是日本名将奥原希望赶上。如今闯入8强，只差一步就能确保球后宝座不会易主。美国职棒大联盟刚开季，华盛顿国民队后援投手罗森塔尔就创下史上罕见的惨淡记录，防御率无限大。防御率的定义是投手每投9局的平均责任失分，数字越小越好。美国大联盟去年的防御率王迪格隆成绩 1.7。 华盛顿国民队今天逆转了费城人队，但后援投手罗森塔尔投出了2个保送，没有解决任何人就退场。罗森塔尔去年手肘韧带手术整季养伤，本季3场面对了7名打者，分别4安打3次坏。运动媒体 ESPN 统计，加上2017年8月最后一次出赛，罗森塔尔连4场比赛总共面对9名打者都没有办法制造出任何出局数，而且9名打者全都回到本垒得分，使得罗森塔尔成为大联盟史上连4场出赛至少11分却无法解决任何打者的第一人。当投手投球局数为0时，计算防御率的分母就是0，也使得罗森塔尔的防御率成了罕见的无限大。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2019客家流行音乐节颁奖音乐会来啦！4月27日星期六晚间6点，在新市公园现场，除了得奖者颁奖及表演外，还邀请金曲歌后彭佳慧及毕淑静等知名歌手参与演出，邀您一起来同乐。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客家事务局提供。 来到山木的孩子，许多曾经困在严重失能的家庭，80%遭受肢体和精神虐待，或被疏忽、性侵、遗弃。这群受到家庭创伤的家创儿，需要您伸手援助，让孩子在复原的路上不孤单。我是佳佳，请支持天主教善牧基金会，捐款请洽善牧官网或拨02-2381-5402 2381-5402。 孤独的国际太空站住着一个创作人王大文。王大文最新数位单曲《你的宇宙》3月29紧急传送，全新专辑同步上架环球。 大家好，我是小树。 Dream Voice 未来进行式每个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就在飞碟要登场了。如果你想知道所有关于台湾独立音乐的大小事，这件事情你千万不要错过。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 Dream Voice 未来进行式。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Titan。 哥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声响 即将离别，故乡不忧忙，轻轻挥动着我的手，笛声响起将离别，故乡不忧忙，轻轻挥动着我的手，点点雨滴串串泪珠，顺着我的脸庞滑落，可是那快乐 时间来到3:12，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嗨，你好，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在今天4月4，哎，我们过了2:44:44， 只能在下个小时陶姐她讲话说硬插话进去了。陶姐，你等一下， 4:44:44。 前几天呢，我朋友在健身房目睹了一桩非常惊人的案件。 哦， 就是当他运动完，就是排队啊，准备要进洗澡间的时候，那健身房下面就是那个拉那个帘子嘛，其实下面就是你还是可以看到 脚 或什么的， 就知道里面有没有人， 有没有人，然后也可以看得到。这时候呢，排队人潮突然。就是那个时段，就是都是妈妈们、阿姨们、三姑六婆突然说：“哎呦，第三间那边有人在大便。” 啊！ 然后所有的阿姨们的目光就看向那个第三间，你就因为你当然看不到那个人嘛，可是你看得到他就是一直要冲那个 哦，把他冲下去， 就把他冲到那个排水沟，就一直用水柱这样一直冲，一直冲。 怎么可能？他们要死我！像你来在放水，你来看没到你下狼，然后、就是 哦、还要看他， 就是说、哦、怎么可以这么没水准，在里面大便？那你知道就在第三间里面的人，他就是狂 panic，就是你只能看到他狂冲，让他的排泄物离开。就是你没有那个勇气 走出来 因为外面就是在那边、你已经听到外面在指点跟起哄了，然后就说快点去叫那个柜台过来处理，怎么可以这样、然后什么、后来就是第三个人就出来了、就是一个白发苍苍的 阿嬷 这样子、所以呢就是你也不知道判断说是老人家他真的身体不舒服、还是怎么样，就是那个环节到底是怎么样，所以他们就是有推那个柜台要去，你说你要去跟他讲一下，然后 不可以这 样，我就问我朋友说可是要讲什么、就是你不能在里面大便哦， 对对对对， 可讲的就很荒谬，就大家都知道， 有都知道吗？ 淋浴间大便怎么可能会不知道，不可以， 也许他觉得就是他很习惯在洗澡的时候就是一起做这些事情啊，就像很多人在洗澡的时候会顺便一起小便啊、对啊， 然后他就说反正那时候你就经历到三姑六婆就推来推去说风凉，然后说、要洗我就你和这个年纪根本假意要再放出来给放一下嘴啊，那就是你知道、就原本前面还觉得很好笑很荒谬，可是当你看到走出来是一个白发苍苍的妇人的时候，你就会笑不出来了。 但是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在外面的或是健身房或是淋浴间，可能你在家的时候会一起小便，但是你知道在外面就不要这样子，因为你的尿液是有味道的。像现在我只要每次在外面上小便斗啊，我都会想起焦哥。 你说他就会带那些小的香水 喷 一喷这样子， 对啊，让我想说我是不是也开始要随身携带小香水了， 很棒啊。 0223639955， 怎么了呢？ 你想要美眉爱漂亮，还是想要问大家现在在干嘛去哪里？ 应该是现在干嘛你去哪吧，毕竟都刚好适逢连续假期了。你有放假吗？放假你在干嘛呢？ 去哪里？你在干嘛？ 是在扫墓的路上吗？ 扫墓，我好久没有扫墓了。 应该都是你的 爸妈 在扫墓吧？ 爸爸妈妈辛苦了。 果现在你呢是塞在车阵当中，无聊想跟我们聊聊天，找人说说话的话，也欢迎打给我们0223639955，或是你可以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告诉一下我们你在做什么。前面几个我可以理解哦，在家拼克林姆的拼图听广播，我觉得是非常好的搭配。 哇，还要放小蛋糕、小点心， 就是你在做，因为拼图这件事情就是它不是，它要专注，可是又不需要，譬如说像数学运算或者是什么写作业那一种，对，你是可以听的，听东西的， 对对对对对对。 另外呢，哦，拔草，我说没有在拔草，拔草听广播我也觉得非常非常适合，因为拔草就是身体劳动嘛，运动，身体劳动嘛，听广播很适合，有人在石碇的老街踏青，一边踏青。一边听着我们节目吗？ 为什么啊？ 还要一边拿出 APP 来打字哎？ 为什么啊？ 我现在幻想的那个画面就是哇，他走在老街上，然后拿起手机打字。看到了陈升在祖坟前听广播。 欸，现在如果你家还是那种大家族的那种祖坟，还走非常传统的路线， 土葬的那一种， 对，就是你们还要在那边剥蛋壳，然后要压纸蛋壳，要压纸钱那些，欸，那个其实真的是已经是我小时候才可能有的 回忆记忆， 现在不可能有了。所以昨前几天我听到我朋友他们家族还很大，然后还是在进行这个剥蛋壳的时候，我其实蛮震惊的。好的时候你是真的对我非常好，差的时候你也真是恨得不得了，爱过的人应该都知道那是一种什么味道。 今天我们的第一通电话来自于谁呢？你好。 喂。 嗨。 Hello。 你是谁？ 我跟我同事边上班边听你们。 你们现在还在上班？ 对。 什么样的产业呢？什么样的工作？ 在艺廊。 艺廊哦，你说就是人家要买画，那种。 对。 那你们的广播是放了整个艺廊都听得到吗？ 因为现在没有人，所以我们就自己在那边听得很开心。 所以一有客人进来，马上就要关掉，就转到爱乐这样子吗？ 对啊。 哇！ 最近的生意如何呢？ 最近很想挑战零人参观的次数。 哈。 对。 所以就是 都没有人。 对，没有人，因为现在展览可能大家没兴趣，很无聊。 哈。没兴趣也就没业绩，对不对？ 说有要抽成，可是都没有要给抽成，是很坏的一间公司。 啊，这太过分了吧！ 我有写信给你们抱怨。 哦， 希望可以读到。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希望你们。 为什么听起来像在吃东西啊？ 没有啦。 哦， 希望你继续开开心心的工作喽。 谢谢， 拜拜， 拜拜。 Hello， 你好。 哇， 就你呀、啊！你是谁？你们是谁？ 我叫小平。 嗨，小平。 我们很常听你的，听你们广播。 谢谢。 我们被塞在车阵中。 哪里？哪里？国道几号？哪里？ 还没有上高速公路，在土城那个什么快速道路就在塞了。 所以你们才刚要出门而已哦。 你们要去哪？ 我们要回头份。 头份苗栗啊， 对，苗栗头份。 那要在那边待个三四天吗？ 待个两天再回板桥。 哦，但是出师不利。 那你们的那个 Google 告诉你们说抵达目的地要多久？他有说吗？ 没有，没有， 他们是他这个我是用那个咖米，但是他是大概就一个小时左右就到了鸟了，可是还蛮多红字的。 嗯， 对，没有，我只是因为平常都是那个都是重听这样子，都没有在你们两点到四点时间。 哦， 对，所以今天第一次打电话给你们。 好的， 欢迎你来。 对，然后只要跟你们讲说你们声音很好听， 谢谢。 谢谢， 刚刚那个就是在车上没有话聊的时候，就听你们的广播就觉得很好笑。 谢谢。希望待会上高速公路之后就一路顺畅。 希望，谢谢， 拜拜， 拜拜， 拜拜。 0223639955，你在哪里？在干嘛？做什么？打电话跟我们说说吧。0223639955，3:22，3:23。 怎么可能忙跳24分？ 没有啊，在50秒，3:24。 还是你在吃润饼呢？ 哎呦，对吼，清明节要吃润饼哎。 嗯， 劲歌金曲。 孤独的国际太空站住着一个创作人王大文， 放弃整个宇宙，只要一个角落，那一盏灯火，那一个窗口，有你的温柔，请开门让我走进你的宇宙，成为 求救，不断的寻找。王大文最新数位单曲《你的宇宙》。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爱之味喜卡沙辣椒酱 ，Okinawa 长寿村的秘密，美丽元素 Cup Masin 辣出美丽，传承皮素 Nobility 吃出健康，美丽健康小负担。爱之味喜卡沙辣椒酱。 哇哦！网络票选最美校园是东海大学耶！ 是啊，东海大学致力博雅教育，培育 AI 跨域人才，强化学生国际移动力。 全球拥有超过250所国际级美校，提供长短期交换、海内外实习及双联学位等多元选择。 立足东海，放眼世界，东海大学欢迎您！ 哇哦，500元！耶，又是500元！春游台东，连续入住纳鹿湾大酒店，第二晚加码补助500元，续住加码再延长。畅游台东3天2夜刚刚好，首选纳鹿湾集团，0800239888，0800239888。 Hello， 我是黄丹妮，想知道最新体坛动态、体育消息、运动名人的心情故事吗 ？That's right， 每周日下午4点，请锁定飞碟联播网，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 Sports Show》。 大家好，我是 Kara CC。 I cannot stop myself from thinking about you, baby， 每天都多爱你些。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就爱点你 UFO。3:26，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0223639955，你的春假现在儿童节、妇幼节的下午在干嘛？在哪里？要去哪里呢？有人说准备要去桃园看棒球， 有球赛哦。 对啊，但这样子的话，如果 今天会特别特别的塞，可能如果你想要看到前面的开场或是一开始的话，要早点出发嘞。零二二三六三九九五五，嗨，你好。 喂， 嗨， 是马克吗？ 是的，是的，你是。 我是刚刚那个艺廊同事。 哎呦，你们就两个人轮流打电话嘛？ 我讲完了，我讲完，换你，换你，换你。 我是资历比较深的 哦， 听众。 嗯， 对，然后他是我进了公司以后带入的， 所以是他，你推坑他来听就对了。 对，他中毒了。 哦，很棒哦。 然后他刚刚其实真的有在吃东西。 但是他说谎， 为什么要说这种小谎啊？ 为什么人喜欢说谎？ 他太紧张， 而且这个是很无关紧要的事情、欸。 我们就是如此低层次的生物。 他在吃麻辣， 就很明显就觉得在吃东西啊，我还想说，哇，我还误会人家咬合不正还是什么的，很不好意思。 太紧张了。 好的，所以你现在打电话进来，告诉广播女神的判断是正确的。 他 说谎，他吃东西。 对，我来。是厘清事实， 他下个星期三可能必须要告解。 好， 很棒。 好，我们都有写信。 好哦， 好， 拜拜， 拜拜。 哎呦 ，Hello， 你好，喂， 这才叫真的紧张吧？ 你坏的可以，我还是坚持要你，不管你去到哪里，我跟。我知我傻得可以，这不可能有结局，反正我无处可去，我跟踪回忆，早知你懒得可以。 Hello， 你好。 Hey， Hello， 你是谁？ Hi. 我是阿信。 阿信你好。 嗨。 Hey， 居然都没人打。 欸，对啊， 居然这么好打。 我们进入到一个你知道大家不太愿意打电话的时代， 大家可能 有事就 LINE， 有事就用 APP。 如果是说哇，现在有什么东西可以传 LINE 进来，可能会等等等等。 哦，对啊，如果 我觉得打电话是很重要的事情。 嗯， 就 是仪式感， 用声音来沟通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Calling、嗯、是一种我们这个世代以上的世代才会接受的事情。 没错 ，respect。 Respect， 对，我那个哎、欸， 现在在哪？ 我在台东，我们要去花莲，在我家人。 哇、wow ， 是去玩吗？ 扫墓 哦， 也 顺便玩吗？ 当然要顺便玩一下。 现在大家都扫墓跟游玩结合了。 是啊，毕竟跑那么远，我也不绕了一圈呢、欸。 嗯， 绕了一圈， 从台北到高雄，再到花莲。 哇塞、哦，都是你开吗？ 没有啊，那个。有一部分是国光， 哦、 对， 哇，好绕哦， 超绕的，我嘞， 为什么要这个样子啊？为什么不直接台北到台东，台东到花莲就好了？ 因为我爸他们还有全家人在高雄啊。 哦， 哎， 了解。 李， 祝你们玩得开心， 儿童节快乐。 好的， 嗯，拜拜， 拜拜。 知我傻得可以，这不可能有结局，反正我无处可去，我跟踪回忆，早知你懒得可以，我不能不去爱你，跟踪你所有的心，好将你看你，我知道我会怪你，但不至于去恨你，因为爱到如今慢慢变成 有人呢是留守偷听广播，有人每天边插花边听广播，有人放假也要听哥哥妹妹啊，蛮多人就是现在正在扫墓的。然后说 Ryan 说北部有一个墓园很高级啊，我们家人呢现在一家人扫完墓了，正在喝咖啡。 你说外面还会建个露台，然后就是 嗯 可以看看你的祖先们，然后敬他们一杯咖啡这样。 嗯嗯，就是看看他们平常在看的景色。 哦， 嗯嗯嗯。看到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呢，有一位听众他在做的这个兴趣呢，跟 Calling 一样，就是有点时代感。他正在剪贴。杂志当中， 这太复古了吧？ 这感觉好像是我们小时候会做的事情哎、欸。 剪 贴杂志，对， 我就想知道剪片的内容是什么啊。嗯， 02-36-39-55 Hello， 你好。哎呦，嗨，请关一下收音机哦。 好。 你没有关啊？你是谁 ？Hello， 你好。 喂，请问是那个费玉涵吗？ 是的。 你好，那个我想要 call in。 嗨嗨嗨，你现在已经上线了。 Hello Hello， 哎、 欸。你是谁？ 喂喂喂。喂我是豪平， 豪平。 哎， 今天是目的性之call吧？今天是要宣传，是不是？是个几月几号啊？在卡米蒂俱乐部啊，已经有一场，我可以预告一下，某一场交歌会去。 哎呀，我当然不是这么刺快的要去宣传说5月17到19在卡米蒂喜剧基地的豪帅秀之年年有余的一场脱口秀啦，我真的没有那么刺快要讲这件事情。 焦哥还要带妹子去， 为什么焦哥有些预告是哪一场他要带妹子去这样子哦？ 没错，这个希望还在上面写希望相亲成功顺利，哇，那一场黄浩平一定火力全开，我告诉你。 所以他焦哥要带一个妹子让豪平认识的人， 嗯哼，就说 是不是就 来让你来看看说哦，我今天要介绍你一个人认识啊，然后说哦，焦哥在哪里？哦，就是在台上。 天哪，焦哥是去哪一场？哪一场是你的联谊？ 不是，也不是联谊，就是大家认识一下，而且其实都是认识的朋友啊，只是开开玩笑这样子。那如果真的后面有什么发展，那是交给命运安排。我不求，不奢求这种。 我不求。 真正的官腔王。 所以什么台北是5月17到19、 欸、5月17到19不是，我刚刚一屁股坐下，因为我现在人在公馆附近的一间咖啡店、嗯、然后一屁股坐下，玛丽就传讯说你现在可以打电话进来宣传他，然后就赶快把东西放着、 啊、 我连红茶都丢在桌上。 对，所以你现在是打扰整个咖啡厅的顾客是不是？ 我现在人在外面，我在咖啡厅外面。 哦、oh. ， 对啊，而且，我觉得那个感觉好温馨。你看我以前打青春点点电话的人，然后我现在又再次打电话进来， 但你现在身份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现在 没有这么讲， 脱口秀巨星啊！ 哇哦！哇！我这时候应该已经用不到那个什么西单场这个东西，已经用不到了。 没有了，没有了，现在那个也不见了。 现在没有这个音档了。 有，还在，但是你不适用啊，你又不是新登场。 对啊，那不，因为我是一个全新的黄浩平，但是以全新的黄浩平的身份打电话进来。 那这次的脱口秀是有主题的吗？ 这次的主题叫年年有余，然后会针对但其实我们这主题，我坦白讲啊，就是脱口秀的主题都是乱定，因为我们现在段子都还没写好，所以就等于说等到我们写定之后，我们当然也会闹这个主题去写，主要就是想说写说啊、这个台湾啊，或者是我们身旁会遇到的一些谎言跟常常被骗的东西，那我想要以这个方向去写。 嗯， 但目前大概完成度大概30%-40%左右， 嗯， 还 OK。 嗯 嗯，反正就希望大家，因为还有2个月的时间嘛，我们这些脱口秀演员会实时依照这个时事来做一些修改啊、增加。 嗯嗯嗯 嗯。 哦，不是你个人专场，是。 是个人专场啊， 哦、是 啊是啊，我是说我们的做法，我们通常就是可能在开演前2个月开麦嘛，那我们开麦之后，慢慢就把一些新的段子在一直不断添加一些新的跟时事的东西放进去，这样的让整个东西更丰富。所以有些人问我说，哎、欸，你会讲什么东西？我说我到现在还没有确定说我的整个内容会是怎么样子，但是我只能说，所以我每一次的杰作都是这样子产生出来的。 节奏，你刚说节奏吗？ 节奏，节奏 ，tempo，tempo， 给我一点 tempo。 我也太不要脸了。 不要脸也蛮好笑的啊。 其实我刚刚讲节奏，但是马克既然讲节奏，我就想算了。 我们就都不接，看你怎么办。 好啊，好啊，都不接啊，不接啊。哎、欸，我帮你们两个各代班过一次的主持的样子，哎，我记得。 是啊， 嗯， 感谢 你。我刚刚看到有人留言， 说什么？ 哇，好感动，谢谢谢谢。哎、欸，除了5月17到19在台北以外，还有5月24、25在台中 哦， 在台中场。目前台中场票房告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捧场。 啊哈， 现在心很慌就对了，呼吁台中的朋友。 我不知道什么，我们叫谢欣很慌啊，吓我一跳，然后干嘛跟谢欣又提到？ 为什么谢欣结婚很慌？ 没有，我刚刚想到怎么又提到谢欣，因为之前我跟他传的那个有新闻冒出来。 你是自己在 Q 吗？ 对，没有，想要找点话题再聊。 是怕有点空中尴尬是不是？ 你看这就是为什么专场只有一个人的原因。你看我两个人的话，我会聊起来多尴尬。 嗯， 你们这又不接。 哎、欸，那你连续假期在干嘛？ 好过分哦，这种方式。连续假期我没干嘛，我今天在写段子啊，然后晚上要去那个就是 comedy 那个地方去练习，去磨段子。 今天有 open mic 吗？ 有啊，今天有 open mic 啊。 你说卡米蒂吗？卡米蒂不是礼拜三吗？ 卡米蒂礼拜三，那现在其实有好几个场地了，然后就是像礼拜三在卡米蒂，礼拜四有个叫做 Tracy Public， 他在台电大楼站附近。 哈哈哈。 嗯。他那边会有很多演员，现在我觉得现在真的时代不一样了。以前我们在卡米蒂真的是演员可能就6、7个，然后其他观众也不到10个人这样的状态。而现在的脱口秀 open mic 不知道为什么风潮起来之后，演员大概10几、20个人，然后底下观众30、40个人坐满整个场地。 哇， 就已经到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了，就变成说好多人都对这个东西趋之若鹜。 是不是都托豪平的福啊？ 没有，不要这样讲，不要这么讲，有一部分。 好啦，谢谢你啦。5月17到19，5月17到19在 Comedy Base。 对，5月17到19 Comedy Base。 好的。 24、25都要在台中来福好事。那如果有要购买的人，请到全家便利商店或者 KK Tix 都可以买哦。 好的，祝福你想段子顺利。 谢谢马克玛丽， 今天可以继续巧遇很多你想巧遇的人。 有遇到很多人。那我刚刚真的才遇到我当兵的同梯耶。 啊，那个我不好奇，没关系。 嗯，其他遇到的不能跟你们讲，没有。 拜拜。 哈哈哈，太过分了。 拜 拜。拜 拜。明天我要嫁给你了，明天我要嫁给你了。要不是今天那一夜才发现我寂寞空洞，明天我要嫁给你了，明天我要嫁给你了。要不是你问我，要不是你劝我，要不是适当的时候你让我02-23-63-99-55，在连假的时候，你现在在干嘛？要去哪里呢？嗨，你好。 哎，嗨， 你是谁？ 是玛丽吗 ？Yes， 我就是刚刚在 App 上面写说我在剪贴的人。 哦， 你在 剪 贴 什么、啊？ 台中的虚皮， 虚皮哦， 虚皮， 虚皮，虚皮， 虚皮。 对，我在剪贴，就是以前买的一些杂志，然后就是因为杂志很占空间，我想要把我就是有兴趣的剪贴下来，然后就是剩下就丢掉这样。 那你有发现你有兴趣你剪的方向都是什么？ 我发现我就是都剪一些，我可以念一些标题给你们听。 好， 就是像是那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就是停止小学英文课程。 为什么啊？ 他的新闻内容是写说印度政府希望停止小学英文课程，就是让他们花更多时间在自己的母语上。 嗯， 所以他们要小学这样把英文课程的时间减少或是停止这样。 嗯， 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像是那个 印第安是哪里？印度。 嗯， 印度他们有发起一个黑就是美的运动，就是因为现在主流社会就是觉得说白皮肤才是美，但是因为他们的种族就是皮肤比较黑嘛，所以他们发起一个黑就是美的运动，这一类的新闻。对，然后还有什么 国际新闻吗？国际， 对对对，因为我剪的是大字 啊、big issue。 对，没错，所以就是大部分都是国际新闻、 嗯、 然后还有什么奥地利同性恋伴侣过继女子首例之类的， 嗯， 对，我也剪了蛮多性别的新闻的、 哦、 然后剪一剪，就是到时候会用资料夹把它们收起来吧。 那收起来以后 收 就什么时候看？ 收起来以后心情好的时候看。 心情好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会看啦。 或是 这 一本你的精选，就是可以分享给你的朋友传阅啊，我觉得蛮棒的。 哦， 可以啊， 就等于是精华给朋友看这样。 嗯，就是我关心的议题这样。 嗯， 所以就是因为我也没有要去扫墓，所以我就在家里做这些事情， 扫大 字，然后一边听你们的广播，扫大字的墓。 对啊，把它清一清，扫一扫，弄干净。 没错，清出一些书柜，因为我书柜快爆了。嗯， 好的 ，CP， 谢谢你的电话。 不会，谢谢， 拜 拜。 拜 拜， 找到天堂，哪怕用一辈子才能完成，只要我讲你就记住不忘。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一路上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留到以后坐着摇椅慢慢流。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直到我们老的哪儿也去不了，你还依然把我当成手心里的宝。 02-3639955 Hello， 你好啊。 喂，你好。 嗨，你是谁？ 新庄陈太太， 陈太太，什么事情笑得这么开心？ 那突然被接到， 因为我第一次 扣 印。喂， 新登场。 喂，为什么没人？ 新登场的陈太太、哦，你们现在要去哪里呢？ 我们刚从淡水结束，然后现在要去中和。 都是去玩吗？ 就走走，天气很好，出去走走。 中午要去哪里走一走 ？On low day。 现在要去吃饭。 吃饭， 对， 中和有好吃的、哦。 中和环球里面， 环球里面有什么好吃的、啊？ 就逛街嘛，逛逛嘛。 对对对对对。 哦、 看看电影嘛，逛逛街嘛， 哦、 吃吃地下街。 我先生很喜欢听你们的节目。 谢谢谢谢 谢谢先生， 刚在车子里面大笑。 谢谢谢谢，你的先生很有眼光，谢谢。 待会亲先生一下。 嗯， 我考虑。 啊，这个还要考虑哦。 你应该跟人说他们叫我亲你。 对啊， 因为生活太久已经不想亲了。 没有啦， 不要这样吧。 你现在偷看先生，他是有点渴望的眼神。 他现在是微微的笑。 并没有，他没有，他很直视前方在开车。 我刚刚有听到先生闷哼了两下。你说开到环球就亲你一下哦。 好好，我会叫他旅行。 嗯 嗯嗯嗯，好 好， 再会喽， 拜 拜 拜 拜， 好，拜拜。 02-3639955，最浪漫的事就是跟先生一起开车，然后偷偷亲他一下。 哎、hey, ，你好， 你是谁？ 哎、hey, ，我叫阿正。 阿正， 阿正， 现在在干嘛？ 现在在东港的乘船处，准备要去小琉球。 哇，屏东东港啊？ 对啊。 去小琉球，小琉 是去玩吗？ 是吧？ 去走一走啊！ 我没有去过地方、欸， 我也没有去过小琉球。 嗯、真假？ 嗯，小琉球是可以去玩什么？ 哎、一定要去走一走啊，就是浮潜啊，看看海龟啊。 哦。 所以你会待在小琉球几天？ 两天。 然后就是都安排好浮潜，那是应该很早预约吧？这种连续假期。 嗯，差不多要提早预约。对。 嗯。 嗯， 好的，希望你

向前。 时间来到3:53，听到这首新歌呢，是来自于郁可唯的《路过人间》。如果呢，你现在刚好路过了，不管是在哪一个频道，大台北地区的是 FM 92.1，在开车开到了苗栗是91.3，再往南一点到了台中是 FM 89.9，再往南一点云林嘉义的90.5，再往南一点高雄的 FM 103.9。如果你是往东台湾开的话，从台北往南一点开到宜兰 FM 89.9，花莲台东91.3，不可能开到澎湖 FM 89.7啦。 他可能开直升机过去，他就是很有钱呐、啊。 所以如果你路过的话呢，欢迎你记得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4点是哥哥妹妹有意思的时间。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都欢迎你加入飞碟联播网的行列。当然呢，如果你路过了以后发现我再也找不到了，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开到苗栗的时候好像有听到，就两个人节目听不到怎么办，没关系，你可以上飞碟联播网的网站，或是利用我们飞碟联播网的 APP 在上面线上收听，全世界全世界哦都可以听得到。最后要跟你说一声儿童节快乐， You're awesome， 你很棒， 明天见了，拜拜。 好过两个人不罢休，放手找新的自由，这条路我们走了那么久，到最后却还是回不了头，是我无心回到我们说好梦想的那个家，无理取闹无说八道，无视你的好，是我骄傲才让你感到寂寞和煎熬，我不好，明明知道这段感情不容易走到老，我还假装不知道，是我不好，好心不会有好报。算一算我们俩的不同，你都说你能接受，我也努力过试着了解你感受，一首歌若唱到了最后，是不是代表就能天长和地久，爱不再为谁停留，这条路我们走了那么久，到最后却还是回不。 音乐全主打， 刷新数位点播记录，横扫全球排行冠军亚利安娜。 Lashes and diamonds, ATM machines. Buy myself all of my favorite things. Been through some bad, I should be a sap. Who would've thought it turned me to a savage? Rather be tied up with cords and my strings. Write my own checks like I write what I sing. My wrist, stop watching. My neck is fuzzy. Make big deposits. My gloss is chopping. You like my hair? Gee, thanks. If it ain't money, then wrong number. Black card is my business card. The way it be setting the tone for me. I don't be brave, but I be like, put it in the bag, yeah. When you see the max, they stack up like mine, yeah. Shoes, go from the top to the booth. Make it all back in one loop. Give me the loot. Never mind, I got the juice. Nothing but net when we shoot. Look at my neck, look at my neck. Ain't got enough money to pay me respect. Ain't no budget when I'm on the set. If I like it, then that's what I get, yeah. I want it, I got it. 最高荣耀肯定